在不知方向的路上，眼泪有不必悔恨的去向。每次我感觉热情已在望，现实让有变我所想。寂寞尽写于神意的面上，这里有开心快乐的以往，我却要把你淡忘。我有我一再彷徨，我有我掩饰慌张。前路多尽万里雾中像白茫茫，离别留下情痴一笔点将。谁愿平静人生再次动荡，柔情蜜意意外换来是这样。然后学会避免受伤，尽量埋藏，难辨情话无心痴心错向。难道流露情感也算是罪？我要走孤单的路更长。知方向的路上，哪里有不必悔恨的去向。每次我感觉热情已在望，现实又有变我所想。寂寞尽写于心意的面上，这里有开心快乐的以往，我却要把你淡忘。我有我再彷徨，我有我掩饰慌张。前路多尽万里雾中像白茫茫，离别留下情痴一笔点将。谁愿平静人生再次动荡，柔情蜜意意外换来是这样。变情话无心痴心错向，难道流露情感也算是罪？我要走。